接着请看51页。我们上午最后谈到这个标的要释法，好，那释法我们谈到民法71条这个违反法律详情规定会无效的问题。那51这个地方，这个一个法律名词叫脱靶行为，脱靶行为。我们先看一下脱靶行为的定义是什么。不直接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或禁止规定，而以迂回的方式规避强行规定，而达成法律上所不许的效果者，脱靶行为通常是利用契约自由而以形式上合法的手段，达成实际上是法律所认为违法的目的。一言以蔽之啊，简单说，脱靶行为的意思就是形式上看起来合法，好，但实质上是违法的目的。那法院就会说啊，因为你的这个法律行为，好，形式上看起来算合法，但因为你背后哦是有违法的目的，因此法院就说啊，你这行为是脱靶行为，因此就无效。这么就问你，如果你是法官，你喜不喜欢用脱靶行为来判？我说我是法官，我爱死了。为什么？你法官，如果你当过法官，坐到法官席上，你就会发现坐上去之后，你就觉得我是神，我是神，难道？因为比较高嘛，对不对？就觉得我是神，好，觉得自己是神。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那个人一进来，我看一眼我就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好，因为我是神，我一看我就知道。那这个脱靶行为，既然说形式上你找不到他是违法的，形式上他是合法，对不对？形式上你找不到他是违法的理由，但是因为你觉得我一眼我就知道他是违法的。我一眼就知道他是违法的目的，啊，所以我就说你这是脱靶行为，然后因为因此你的行为就无效。那确实，台湾在实务上这个使用脱靶行为的判决非常的多，非常多。啊，使用脱靶行为判决说它是无效的案例里面呢，啊，大部分情况下它确实应该无效。它确实无效的理由呢，其实是有实定法上的依据。那反过来讲，如果你实定法上找不到它是无效的理由，那你凭什么说它是无效的？这个问题在这里啊。所以如果你有看王哲林老师他的民法总则里面，哦，他提到说实务上不应该再使用脱靶行为的概念，哦，因为王老师整理到实务上使用很多脱靶行为概念的判决，大部分很多都是什么，就是我们下面第一个例子啊，那个 Tomo Shuis 表示，那 Tomo Shuis 表示依照民法87条第一项规定，它本来就无效啊，并不是因为它是脱靶行为所以无效，而是因为依照民法87条第一项规定所以它无效。脱靶行为只是说哦，通谋虚伪的情况下，常常都是什么？因为什么叫通谋虚伪？就是外观上做了一个法律行为，但其实根本没有做法律行为的争议嘛，叫做脱靶行为，哎，叫做通谋虚伪嘛，懂吗？那实务上，如果你要宣告它是无效，你应该直接说它是依照民法87条第一项规定它是无效的，懂吗？而不应该说哦，因为它是脱靶行为所以无效的。所以考试的时候，我想脱靶行为这几个字你尽量也不要使用，好吧？那你应该直接找到说依照什么条文的规定而什么而它会无效。好吧，那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这王老师书上例子，你看他怎么讲。他说甲向丙承租基地建筑房画个图，甲跟丙租基地，好，对，丙有块基地，对不对？好，假设他 AD， 然后甲跟丙租这块土地干嘛？要盖房子，盖房子。哎，代表什么？代表甲可能在上面盖的房子啊 ，B 屋。哎，请问一下 ，BU 是谁的 ？BU 是谁？甲来丙的。BU 是谁的？那谁是原始起造人就是谁嘛，对不对？谁盖的？甲盖的，因为甲跟丙租房子，哎，租土地盖房子嘛，所以盖出来的房子是甲盖的啊，所以所有权是甲。那这边你看他怎么讲？他说，丙为了侵害甲的优先承买权，这边一个优先承买权，括号里面写的是土地法104条，土地法104条。这个条文后来跟民法426之2规定的是类似，当然土地法范围比较广一点。这条文规定什么？因为426之2是89年在编修正才加进来的，好，以前在土地法。这条文规定是说，在租地建物的情况之下，租地建物的情况下，如果基地所有人就是丙，要出卖他的基地，或者是房屋的所有人就承租人甲，对不对？要出卖他的房屋。看你是丙要出卖你的基地，或者是甲要出卖他的房屋，这时候呢，另外一个人有依照同样的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等于是假设丙要把他的基地出卖过来给乙，价金看多少钱谈好了，这时候呢， 丙要先通知甲，让甲来表示意见，愿不愿意用他跟乙，他跟乙之间的买卖契约的同样条件来优先购买这个 A 地。懂？如果丙，如果甲说，那我愿意用优先，用同样条件优先购买的话，那法律效果会变怎样？会变成是甲从丙这边买到基地，同时他是房屋所有人嘛？懂吗？那问题来了，这边规定优先购买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因为在我国民法上，土地跟定着物都是不动产，对不对？好，因为它都是不动产，所以呢，事实上它是有可能让两个人分别来所有的。好像这个例子里面，丙是土地所有人，甲是房屋所有人。但问题出在于说，虽然它是两个独立的不动产，都可以分别为不同人所有，而两者在使用上却有必然什么强烈的依存关系吧？因为房子一定要盖在土地上，好吗？所以当这种土地跟上面的什么建筑物两者不同所有人所有的时候，被认定为是一种对土地以及建筑物经济价值在经济价值或者利用上的一个什么重大的不利益。所以立法者都想说，那他怎么样能够让土地跟建筑物两个所有权人再归于同一？但是他不能强迫谁一定要先卖给谁嘛。所以他的做法一般就会说，当有人要出卖的时候，比如说土地所有人要出卖土地，房屋所有人要出卖房屋的时候，让另外一个人有一个用同样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那这时候我们说，假设丙要把土地出卖给乙，而甲主张优先购买的话，对丙而言并没有坏处。为什么？因为丙你本来就是要卖给乙嘛，而且只是转过来卖给甲，价金对丙而言是相同的，对不对？那对甲而言，你既然愿意购买，你也不能说对你不利益。那对乙而言，人家甲确实是有优先购买权，对吧？而且乙你买到土地之后，你也不能够主张要拆掉这个房子啊。你买到土地对你而言什么也没有什么很重大经济上的利益啊。所以透过这种优先购买权的方式，什么让土地跟上面建筑物的所有权能够归于统一，这个是土地法104条以及89年新增的民法426之2规定的主要的立法意思，好吧？好，就你来看这个例子，他说这个丙他想要侵害甲的优先承买权，好，土地法104条，结果呢，他来跟乙通谋虚位意思表示，订立赠与契约，定为移转登记，效力如何？好，这个丙跟乙通谋虚位订立赠与契约，406，并做移转登记契吧。然后问你，丙乙间的法律行为效力如何？效力如何？答案就在题目中嘛，对不对？题目不是说他通谋虚位意思表示订立赠与契约吗？通谋虚位依照什么？依照民法87条第一项规定，它本来就是无效啦，懂吗？没有必要说啊，因为它是通谋虚伪，因为它是脱法行为，所以它会无效。反过来讲，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丙是真的要把土地赠与给乙，不是通谋虚伪，乙也真的是要受赠这个土地的话，请问你能够说侵害甲的优先购买权吗？不行，为什么？那甲这边主张什么优先受赠权吗？全世界有这么好的事情？懂吧？一般优先购买权说在出卖的时候，因为出卖有对价嘛，对吧？然后甲可以主张用同样条件来购买。那些赠与的情况下，假设他不是通谋虚伪的话，也不能说侵害你的优先购买权了，好吧？那这边题目已经说他是通谋虚伪的话，那依照87条第一项规定本来就无效，也没有必要援引脱法行为的概念，好吧？好，事实上实务上的脱法行为大部分很多都是通谋虚伪的，都通谋虚伪。我们再看第二个叫巧取利益的禁止。甲向乙购买贷款100万元，为期1年，除了约定年利率20%之外，尚收取手续费5万元，效力如何？我先问大家，法定利率是多少？不要跟我说20哦，20就恐怖了，好吧？法定利率哦，5%，所以你如果说当事人没有特别约定利率的话，你在诉讼上请求都是请求从某年某月某日开始，按照年息5%计算利息。所以法定利率是5%，除非你没有退。那20%是什么？是法定最高的利率，这什么意思？你来看民法205条，先看203说，因付利息的债务利率没有约定的话，也没有法律可据者。周年利率是多少？5%。我说这是法定利率嘛，周年5%。你看205条，205条说，约定利率超过周年20%者，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的利息是没有请求权的，没有请求权的。205条这个条文的意思是什么？你看到这个乙跟甲借钱， 消费借贷，假设借100万，借100万。好，那约定的利率多少？假设当事人约定30%的利率，高利贷，放高利贷。好，约定30%的利率的意思是，这个时点假设是借贷契约成立的时点，在这时候甲不就给予100万元吗？对不对？好，100万元之后约定，假如一年之后返还，我们讲的利率讲的是周年利率哦，而且都单利计算。好，那30%的话，代表这个时候借出去是100万元，100万，一年后要还多少？好，130，对不对？好，所以30万部分是利率。是利息的部分，30万是利息的部分。那民法的205条规定这个意思是什么？规定的意思吗？他说周年利率最多不能超过20%，超过的话请注意他的法律效果是怎么规定。他说超过的部分，债权人对于超过部分是没有请求权的。民法上讲到没有请求权的情形啊，这个就有趣了。你看哦，假设一年后没有还，请问你在这个时点甲要对乙主张要钱的话，能够要多少钱？能够要多少钱？该问题在这里。这时候你记得吗？你看哦，我们常讲说民法上，之前我们在切这个第一阶段跟第二阶段，你记不记得？第一阶段我们说这个债权契约成立，债权成立生效。以前我们都举买卖契约当例子嘛，对不对？现在的债权契约可能是要474条成立。我说一个有效的债权契约，在第一阶段就是还没有履行，这个履行指的是还钱，对不对？在还没有还钱、没有履行的第一阶段，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意义是什么？代表的意义是你可以请求对方来履行，对不对？然后到履行之后，第二阶段代表什么？你有受理的法律上原因，对不对？好，注意哦，当时我们在第一阶段讲说，一个有效的债权契约在第一阶段的意义是你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这一层的含义的前提是你的债权，你这个债权本身是有请求权的。它的前提是你的债权有请求权，好吗？那请求权相对于债权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一个债权想要被实现，对，比如说100万的债权要被实现是要经过清偿嘛？那债权人要让他的债权来实现，他就要什么？就要能够透过他的债权里面最重要的作用力，就是能够去请求别人来请求的时候，你知道吗？的债权的时候，才能够请求别人对你来做起步。因此，反过来讲，有一些的债权它是什么？它是没有请求权的。我们之前举过，所有的债权都是有请求权，这是标准的情形。但有一些的债权是没有请求权，一般实务上喜欢称它叫自然债务。好，所谓有债权没有请求权，我刚举例，债权像一只老虎，请求权像是它的牙齿。一个老虎要能够咬人，要吃，对不对？要咬人什么？它有牙齿，它咬得下去。好，所以一般来讲，一个债权要被实现，一只老虎要能够吃东西，前提是它有牙齿，它有请求权。但如果一个老虎牙齿被拔掉，就代表什么？债权没有一个请求权来让它能够请求债务人对它做给付的话，这个债权一般就称它叫做自然债务。自然债务的意义就是你不能够请求债务人对你做履行。如果你在司法上都不能请求债务人对你做履行的话，你能够起诉告他要他履行吗？不行，因为起诉我们称它叫做诉权呢、啊，起诉嘛，诉权，诉权的来自什么？是来自于请求权，好吧？所以现在假设，民法205条规定说，周年利率超20%的部分，债权人不能够请求债务人履行。所以现在状况变成是，在这一年之内，这个假设要起诉要求已履行，他可以要什么钱？第一个100万本金部分当然可以要，对不对？再来20万的利率。所反映出来的利息，因为超过部分不行嘛，代表没有超过20%部分，这可以，这部分都可以请求履行。反之，超过周年20%部分的利率，就是它不是有点30%吗？这10万元的这10%的部分怎么样？甲不能够要求乙来履行，代表甲对乙主张的时候，乙可以主张什么？拒绝金哦，拒绝做给付，你不怕被打了吗？不怕被打，被打是另外一回事，好吧？好，那不怕被打的话，你可以拒绝哦，这拒绝来什么？来清偿，可以吗？大家依然在这里。来，接着我再问你，这第一阶段对不对？啊，假设我们刚说这个乙怕被打，对不对？怕被打怎么办？履行的时候哦，很乖，还了130，130都还了。假设怕被打，对不对？好，130还的时候，进入到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当时我讲说，一个有效的债权在第二阶段表现出来的含义是什么？ 是你有没有保有你所受领举步的法律上原因，是不是这样？好，结果到这个时候假设，到第二阶段之后，这个甲被收押，懂吗？这个被组织犯罪条例收押，收押之后乙就对甲主张什么？不当得利，请求多少钱？第一个100万他不会要了，因为确实跟他借的嘛。20%的20万部分他也不会要，因为法律规定什么？那个部分是 OK 的嘛，对不对？他去请求超过20%部分利率的利息，他请求10万元，可不可以？有没有不当得利？有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我说要件要具备什么？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无法什么有因果关系，然后呢，无法律上原因，对不对？请问你超过周年20%利率部分的利息部分，205条规定的效果是什么？是约定无效吗？不对哦，是什么？就这个部分是没有请求权，因此就这20%、10%部分的这个部分的债权，它是一个有债权没有请求权的情形。我们在第二阶段判断有没有受理的法律上原因，看的是债权还是请求权？债权就可以了，只要有个债权在，你在第二阶段你就有保有的法律上原因，可以了解吗？换言之，他在我说用光谱来画，最最漂亮的情况下就是你又有债权 OK， 然后你也有请求权，然后这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讲最标准的情形嘛。最差最差的情况下是什么？连债权都无效，债权无效请求权当然就不发生嘛，对不对？现在我讲的是中间这个类型，中间的类型是什么？是你有债权，但是呢你没有请求权，对不对？那这样子中间的类型表现出来的含义就是，在第一阶段的地方虽然你有债权，但是你没有办法强迫别人来清偿，对不对？所以等于是有债权没有请求的意思，在第一阶段指的是你有债权，但是你不能够实现它，没有办法强迫别人实现。但到了第二阶段之后变成怎样？假设对方自动做给付，到第二阶段的意义就是什么？你有受领的法律上原因哦。为什么？因为有没有受领的法律上原因，我们看的是有没有债权，而是不管请求权的。就好像我刚不是举例吗？老虎不是跟牙齿吗？懂吗？老虎没有牙齿，有债权没有请求权的话，在第一阶段它那么咬人，不能咬，对不对？假设有人自动跑进去它肚子里，它会不会吐出来？它不会吐出来，因为债权在，老虎是在的，只是它没有牙齿不能咬啊。结果有人自己给它吃，吃完之后它会出来？它不会出来的，懂吗？因为老虎在的话，东西就在它肚子里面，那它是有受领的法律上原因的，这样可以了解吗？懂吗？所以民法205条是一个学习债权跟请求权概念非常好的条文。这个条文特别讲说，它是一个有债权但没有请求权的情形，在类型上你就不能够跟债权本身也无效的最极端的这个情况下搞混，好吗？好吗？看大家一脸疑惑，我再举个条文，你看民法573条，573，来看573条。573是婚姻的居间，居间就是这个报告缔约机会啊，就是没人，没人报告缔约机会。你看这个条文，他说因为婚姻居间而约定报酬者，这个报酬没有请求权，好，条文这样约定，对不对？事实上这个条文在89年在被修正的时候有修过，这条文以前约定的更短，这条文以前规定说婚姻居间约定报酬者约定无效，旧条文是写约定无效，新条文把它改成是就报酬部分没有请求权。我请问你，这样子的约定有何不同？我举个例子哦，这个甲想要结婚，对不对？好，找不到老婆，对不对？他就找一个婚介所，现在婚介所越来越多，好，甲就找婚介所，婚介所就怎么就签一个契约，婚姻居间，我们说居间就是报告缔约机会，对不对？好，乙帮去帮甲找来报告缔约机会，然后甲能够去缔约，然后结婚。好，就甲乙就约定说啊，假设结婚成功，报酬20万。我们假设这样，婚姻假设结婚成功的话，报酬20万。好，假设旧的修正前的573条 条文是规定说婚姻居先，约定报仇者约定是无效，就来，哎，那它落在我们这边哪个类型？最右边的类型哦，婚姻居先约定报仇的约定无效嘛，代表你这个报仇债权根本就不发生效力，是无效，对不对？懂吗？那这样的状况是什么？一样哦，这婚姻居先，对不对？对不对？好，假设你20万还没有给，这二十万没有，在你没有给20万之前的第一阶段，假设你结婚成功，对不对？对方的债权不是发生吗？假设你是修正前的5契3条的话，在第一阶段的法律状况是什么？是债权根本不发生效力，对不对？代表也不会有请求权。所以在第一阶段，乙假设要跟甲要婚姻居间的报酬20万，甲能不能拒绝？当然可以啊，因为乙根本就没有报酬请求权发生，对不对？因为现在是乙要来跟甲要这个婚姻居间的报酬嘛，573，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婚姻居间报酬的债权根本无效的话，乙对甲请求，甲当然可以拒绝嘛。再来，假设甲笨笨的，没有熟读法律，甲就什么？甲就把20万就给乙了，给乙之后不是进入第二阶段吗？在第二阶段的地方，甲能不能在给钱之后，甲对主张不当得利把钱要回来，可不可以？如果甲给钱给了，现在反过来是甲要对主张不当得利把钱要回来，可不可以？可以哦。为什么？因为乙现在受领甲对他给付的20万元是无法律上原因的，原因是因为债权无效啊，好吧？但是问题是不当得利里面还除了179还有180是消极要件，懂吗？那这个例子里面可能会认为说，你给付是为道德上的义务来给付的，懂吗？因为大家觉得要给，给别人一点钱，道德义务上的给付也不能请求返还，但那个原因是因为180条消极要件，而不是不该当以179的要件，好吗？好，反过来讲，修正后的573变成是婚姻居间约定报酬的话，就这个报酬你没有请求权，它的意义就变成什么？不是在最右边的情况，而是在中间的这个情形。中间这个情况下变成什么？来，在第一阶段的地方，乙能不能叫甲给报酬20万？还是不行？为什么？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债权，而是因为他有债权，但这个债权没有请求权，不能要求他履行嘛。好，假设这个甲20万就给乙的时候，甲能不能对于主张不当得利？修法后不可以，为什么？因为他在179的要件就直接不该当，这样可以了解吗？为什么？因为债权既然在的话，乙就有受领20万的法律上原因，这样可以懂为什么？懂吗？那这个573这个修法就更有趣了，懂吗？以前为什么要这样修？很简单，以前认为说当媒人是良心事业，不可以跟人家要钱，人家给你的话呢是人家给你的，懂吗？但你不能够说你对他有这个婚姻居间约定报酬的债权，大家觉得很奇怪，所以不可以约定，是良心事业。结果久而久之到现在认为什么？那么说啊，应该要有债权啦，只是说你不能强迫人家给你呀，懂吗？好，那这时候呢，就是啊，你有债权，但是就是不要说你根本不发生债权，我们说你有债权，但是又觉得说好像跟一般的契约不相同，所以就说你有债权，但是你不能强制别人来履行。啊，如果人家自愿要给你呢，那你可以收下。了解吗？就你不能要求别人给，但别人给你，你可以收下来。就老虎不能咬人，但如果人家给你吃，你也可以吃。啊，意思是这样子。好吧，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修法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所以民法的205条是什么？是落在中间这个地方。好吧，这最高20%的部分。来，再来你看下一条。下一条206。来，206怎么讲？债权人除了前条限定的利息之外，不得以折扣或其他的方法巧取利益。哦，那巧取利益的话，这个。在台湾借钱巧取利益的手段实在是太多了，啊，最多就是银行嘛，对不对？银行用各种方式巧取你的利益，收手续费啦，收什么东西，收什么东西，好吧？哦，最常见的巧取利益是什么？来招，你知道吗？利息先扣。什么叫利息先扣？你看，我不是借100万吗？他说我们遵守法律规定，利率就定20%，银行的信用卡都19%多，对不对？19.9几，19.8几，然后如果你按时交款，就说，哎，恭喜你，本期你获得优惠利率17.99%，懂吗？好，你可以使用循环利率，懂吗？好，那等等，17.99%是优惠吗？这是一个问题哦，你知道吗？就是你放高利贷，在我来看应该是高利贷了，懂吗？你这么明目张胆的放合法的高利贷，跟我说是优惠的， 好吧，好，那这个是问题。好，假设最后反他说我们遵守法令，约定满二十，结果呢，我们不是这时候借吗？借期一年，啊，因为反正借你一百万嘛，对不对？标准情况下是你一百万，现在借你一百，一年后你要还一百二，对不对？好，结果我们叫做利息先扣，利息先扣的做法是什么？利息反正是二十万，对不对？反正二十嘛，二十万，所以我一开始给你八十，我利息先扣掉，一百万，哎，一年之后还我一百万，这是最常见的巧取利益的方法。请问你，如果按照后面下面这样做的话，利率是多少？利息都是二十，没错了，但二十你是除以多少？你是除以八十哦，你的利率是二十五。上面这个因为利息是后给啊，对不对？所以上面这个二十利息是二十没错，但你除是除一百啊，这样算起来是百分之二十没错啊。但下面这个其实算起来利率是百分之二十五的，巧取利益，好吧？最常见的这一招。懂吗？啊，这时候如果你不怕被打，你就说百分之五部分我不给，懂吗？我四万块我不给，我到时候直接还九十六或怎么样，懂吗？你不怕被打的话，那这个就是巧取利益最常见的情形、啊、好不好？好，那你来看这个争点，这争点是另外一招，甲跟乙贷款一百万，为期一年，约定除了周年利率百分之二十之外，还收手续费五万块钱，哦，银行最常收手续费，哦，手续费五万块钱，效力如何？哇，那一般这个假设认为说是违反民法206条的规定的话，那206条这当然也是什么法律的强行规定，对不对？啊，那违反法律强行规定的话，是用哪一条规定它会无效？71条。好，所以就是用206加上71条的规定，我们也说它无效，可以吗？那实务上就说啊，这是脱法行为，脱法行为。但是这个也是可以找到实定法上宣告它无效的依据，好吗？206加上民法71条，违反法律强行规定。OK， 来看第三个，第三个更好玩。第三个叫赌债是更改，赌债是更改。我们看44年这个判例，他说按赌博为法令禁止的行为，起因该行为所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原无请求权可言，纵使经过双方同意以清偿此项债务的方法而变更为负担其他新债务的时候，亦属脱法行为，仍不能因之取得请求权。那44年这个判例涉及到赌债，赌债。好，假设，好，甲、乙，这乙是赌客啦，好，甲是庄家。好，乙到甲这边来赌博，赌博。好，赌博之后，这个钱花光之后，就什么，就想说手气正差要扳回来，对不对？乙就跟甲借钱，然后甲说好 ，OK 啦，那像签借据，好，假如签了10万块的借据，哎，这时候什么？我们说当事人间发生赌债，赌债，赌债是对赌博是法令所禁止的行为，我们同意嘛，对不对？好，如果你同意的话，好，赌博是法令所禁止的行为。好，那换成赌债根本，赌债是属于我们这边什么情形？左边、中间、右边？关键在它是中间、右边。从这个44年判例看起来，判例觉得它是中间、右边。判例没有明白讲啊，判例说赌博没有赌债是没有请求权的、啊，看起来好像容易被解释的是中间的情形，就赌债是债是债，债是关系是债，但是呢，没有那个债权没有请求权。但王老师写过一篇他民法学的判例研究，是第二册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赌债非债。赌债其实不是债，这个名称是用误用。赌债本身，赌博本身，因为是法律所禁止的行为，所以因为赌博所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根本没有发生民法上债权关系的效力，所以他赌债其实是我们类型谱的最右边这个地方。好，赌债根本没有债权债务关系。好，那先问你说，你因为成立一个为了一个没有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赌债吗？依照民法71条规定，它无效啊，对不对？好，为了一个法律上所没有的债权关系，结果你签了一个借据，哎，问你借据上会不会说因为赌博，所以他欠我多少钱？不会的，借据就说甲就说啊，我借给乙10万块钱，乙已经收到了，双方约定3天之后乙要把10万块还给我，一定这样写吧，对不对？所以等于是甲乙间的这个借据，这个消费借贷契约上面不会明白写说它是赌债。那问题是这个消费借贷契约有没有效？换言之，3天之后甲拿着这张借据来跟乙要钱，要10万块钱，乙能不能说赌债非债？现在问题在这里啊，我不怕被打了啊，好吧，能不能说赌债非债？那你再看一下这个，你看这就是一个什么 基于一个赌债的清偿而什么成立一个消费借贷关系吗？对不对？你来看这个实务见解，你再看他一次。他说，赌博是法令禁止的行为，其应该行为所生的债务关系原无请求权可言。纵使经过双方同意，清偿这个债务的方法变更为负担其他新债务。你看，为了清偿赌债的方法，双方变更为什么成立消费借贷契约的话，他说什么也是属于脱法行为，不能够因此取得请求权。哇，那这个判例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消费借贷契约是因为赌债发生而什么而做的，懂吗？那他说这样子本来的赌债是没有请求权，也不能够因为你变成是消费借贷契约，消费借贷契约就变成有请求权。那他意思说，甲对乙主请求10万块的返还的时候，乙可以主张拒绝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啊，那王老师写这个赌债非债，就批评这44年最高法院的判例啊。他讲说，赌债其实根本不是债权债务关系，不是债权债务关系，因为当事人这样的做法等于是个债子更改，懂吗？就是他把本来的赌债的关系更改成是一个消费借贷契约、消费借贷关系。那如果本来就已经没有的债权债务关系，当然不可能因为更改而变成新的债权债务关系。好吧，我们讲再次更改指的是说不变更再次关系的同一性，把其中的某个内容做一个变更，叫再次更改嘛。那如果本来的债权债务关系都不发生的话，就不可能因为更改而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啊。所以大家最后在结论上都同意什么？同意说赌债基于什么？基于清偿赌债所新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这消费借贷契约，消费借贷契约应该也是无效的。好吧，只是说在说法上，最高法院的讲法容易让人误解说债权关系有效，只是没有请求权，懂吗？那王老师写这文章，他是说其实他的类型是在最右边的地方，是什么？债权债务关系根本就无效，当然没有请求权，好吧？那他其实主要是要把这两个法律概念做个区分，可以吧？好吧，好，是这个部分，这个是类型三。好，在下面看标的妥当是第四个，可能确定事发妥当，妥当指的是法律权的标的不违反公序良俗或暴力行为。来，第一个叫违反公序良俗，我们看民法72条，72条规定，法律行为有悖于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者无效。公序良俗，我想说这一条像皇后条款，因为帝王，帝王是诚信原则。哇，那遇到这两条，这个实务上课都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不能告诉你什么叫公序良俗，好吧？因为公序良俗每一个人的心中的尺不一样，然后呢，每个时间的尺也不一样。啊，你不是说30年前的公序良俗是现在的公序良俗吗？好吧，所以我的讲义上72条完全有什么没什么好写的，好吧？我不能放几个最高法院的判例说啊，这个部分就是公序良俗，因为公序良俗常在变动，好吧？这种不确定法律概念，我想没什么好说的。第二个暴力行为74条，我们看74这个条文。74条第一项说，法律行为是趁他人急迫、轻率或无经验，使其为财产上的给付或为给付之约定，而依当时行情遣失公平者。注意哦，74条第一项讲的行为是什么？第一个，你做了财产上的给付；第二个是你做一个给付的约定，代表前面那个讲的是你已经完成物权行为了，对不对？已经做给付了。后面这个讲的是，虽然还没有完成物权行为，但是呢，发生债权行为，发生债权行为，这很常见，就是说你去那个超商，假设偷个什么东西有没有，然后就被抓到啦，被抓到之后什么，他是要求你马上签这个契约书，愿意赔偿10000倍，假设你拿一个10块钱的口香糖，就签这个契约书说愿意赔偿商品10000元价额，假设你愿意赔10万，那这时候说什么？大家就会讲说啊，你这个签的这个契约是趁我急迫、轻率、无经验的时候，懂吗？然后叫我做一个给付的约定、债权契约嘛，好吧？那这个时候，假设依照当时情形显失公平者，法院可以因为什么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来撤销这个法律行为或减轻这个给付，好，代表这也是一个什么撤销诉权？这考试的机会也不是很大了，撤销诉权。不过你注意看，74条本身仍然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为什么？它其中那个要件是要依照当时的情形要显示公平，好吧？所以如果考试的时候出了一个类似的情况你觉得什么对某一个债务人约定的债务人非常不利的话，如果你认为在当时是依照当时的情况显示公平的话，那你可能什么可以用74条方式来解决， 好吧？但这条考试的机会我想也不大，也不大。所以你看讲义上51页下面这里，哦，要件有主观要件，对不对？急迫轻率无经验。客观要件呢，做几步或者几步的约定，然后要显示公平。法律效果是请利害关系人申请法院来撤销，法院的撤销者包括什么？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就是债权行为跟物权行为都可以撤销，好不好？好，这考试机会不大，看看就好。OK， 来接着看右边。右边这个更重要了，更重要的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意思表示健全无瑕疵，你看讲义上面大纲，我们是怎么分？我们第一个分为意思表示的不一致，第二个叫做不自由，然后不一致分为什么？好，故意造成的不一致跟偶然造成的不一致。故意造成的不一致主要有86、87，好，这两个都是虚位的意思表示，好，只是86是单独虚位，87是通谋虚位。偶然的不一致是88到91条，错误的规定。不自由指的是9293的诈欺胁迫。首先，什么叫不一致？不一致是什么跟什么不一致？什么跟什么不一致？你记得吗？我跟大家讲到意思表示的时候，比如说甲跟乙，啊 ，A、D， 甲要把他的房子出卖过来给乙，甲不是要做一个意思表示吗？我们说在契约行为里面称它叫邀约或承诺，对不对？好，这一个意思表示，当时我们在分析一个意思表示的构成部分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它有所谓外部跟内部的构成部分，对不对？外部的构成部分我们称它叫什么？表示行为，对不对？表示行为，对不对？内部里面我们说有什么行为意思、表示意思跟效果意思嘛？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效果意思，哦，就是说法效意思，哦，效果意思或者法效意思，哦，法效意思等等，好吧？好，那最重要代表着一个意思表示指的是表意人内心有一个法效意思，有一个效果意思，透过外部的表示行为把它表现出来，然后发生这样子的法律效果，我们说它意思表示嘛。所谓意思表示的不一致指的是内部跟外部不一致的情形，如果它还是故意造成的，不就是虚伪意思表示吗？虚伪意思表示是我内部没有这样的意思，但我外部做这样的表示的动作，我内部没有把房子卖给你的意思，但外部我跟你签的买卖契约，内部跟外部不一致，然后呢故意造成的。什么叫偶然？这是不小心，懂吗？偶然不一致，错误不就是了吗？我们说错误就是什么？内部跟外部的法效意思跟外部的表示行为，两者发生不一致，不过什么？是不小心造成的，懂吗？啊，这个叫做错误。至于所谓的不自由，指的意思是什么？意思表示的不自由，指的是内部跟外部并没有不一致的情形哦。只是你在形成这个法效意识、形成这个意识表示的过程，你遭到外力不当的干扰，形成的过程没有自由，好吧？那一般诈欺跟胁迫就是了。比如我打电话给你，我说：“哎，你必须将你的这个原子笔赠送给他，否则我就砍你全家。”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心生畏惧嘛，你很害怕，懂吗？就害怕的时候，你就真的什么，真的做一个意识表示，怎样愿意把你的原子笔送给他？请问你？你内部有没有送原子笔的意思表示？有没有法效意思？有啊，你确实要送啊。外部呢？啊，确实你也送啊，没有不一致哦。只是你在形成这个要送原子笔赠予的邀约的这个意思表示的过程，因为你心生畏惧被胁迫，所以形成的过程是不自由的，好吧？这个叫做诈欺胁迫，好吗？好，所以我们按照这个顺序这样谈下来啊，顺序这样谈下来。来，首先我们看86条。看86条，86条第一项表，哎，没有，86条说表意人无欲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的意思而为意思表示，你看没有受拘束的意思而为意思表示，知道内心里没有法效意思嘛，外部你做表示行为嘛，对不对？这时候呢，他的意思表示不因此而无效，但其心行为相对人所明知者不再实现。譬如说，甲其实没有把土地赠予给乙的意思，但外部做了一个赠予的意思表示，内心没有法效意思，外部做表示行为，对不对？ 懂吗？啊，这时候乙可能，乙可能什么？乙认为说，哎，甲怎么这么好，要赠予我土地，对不对？懂吗？那乙当然认为甲是真的要赠予给他，所以乙就做一个承诺的意思表示，这个承诺意思没有问题。现在问题出在什么？邀约的这个意思表示是一个什么？依照民法86条规定，是一个单独的意思，单独的虚位的意思表示吗？好吗？那这时候86条规定什么？原则上意思表示怎样？有效哦。为什么？因为相对人不知道啊，谁知道你是虚位意思表示？好吧，单独虚位代表只有甲方面是虚位意思表示，相对人未必能够执行。所以为了保障交易安全，86条又规定什么？单独虚位意思表示是有效的，好吧？代表真的让它发生赠与契约的效力。但书里面讲的是什么？但如果相对人怎样情形为相对人所明知者，就不再执行。代表甲其实没有要赠与的意思，这个事情乙是知道的，好吧？但比如说乙可能从旁人那边听到，就是说啊，甲其实也没有要赠与给我了，但是他还是做一个受赠的什么意思表示，对吧？做一个什么承诺的意思表示。那这个时候呢，既然相对人已经明知的话，知悉的话，那怎么办？就没有保护交易安全的必要了。86条但书的规定就是什么？但这时候就不再实现。不再实现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表示又回到原则并无效，可以吗？好吧，好，这是86条。这条考的就比较少，你看87。87条第一项说，表意人与相对人通谋而为虚位意思表示者，意思表示无效。这条我们看太多次了，好吧？注意哦，87条必须要有一个通谋的过程。啊，通谋用刑法上的讲法就是泛意识联络，懂吗？就是你的意识交换的过程啊，懂吗？所以87条通谋跟86条但书说甲单独虚位乙明知不一样哦，乙明知只是乙知道这个事情。如果要到87条通谋是乙跟甲要有一个意识交换的过程。通谋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什么？甲的债权要来查封，对不对？查封的时候甲为了脱产嘛，找一个好朋友乙说什么，哎，我的债权要来查封，我现在怕被他查封，所以我们就什么通谋虚位做一个什么赠与，或者是买卖，假买卖或假赠与，把所有权赶快移转过来给你去办登记，这样他就封不到，好吧？那这时候乙跟甲等于是有个意识交换的过程，好吧？大家都没有做内心法效意识的争议，外部做了这样子的契约，做了表示行为，好吧？那通谋虚位呢无效，可以吗？注意看但书，但书整项整个但书把它画起来，但书很麻烦。但书说什么？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哦，这个很麻烦，这个很麻烦，无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来看这个但书以前，我们先看52页的讲义。你看，故意不一致，第一个单独虚位意思表示是86条，表意人主观上无欲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为意思表示者，亦称为心中保留。心中保留、正义保留啊，都算。原则是有效，例外呢，相对人明知就无效。它一个对第三人的效力是什么？是类推适用87条第二段把它画起来，类推适用87条第三段数，无效也不能拿来对抗第三人。所以他的问题跟87条第一项但书一样啊，好吧？好，那我们看下面的87条，你看，表意人跟相对人相互为非争议的表示，而且就该非争议的表示，双方事前达成合议，我说泛意识联络，对不对？原则呢，直接无效。例外呢，第一个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还有第二个是通谋虚位表示隐藏他当法律行为的话，好，适用该项法律行为的规定。好，比如说你的通谋虚位假买卖争议是要赠与，那就直接适用赠与的效果。好吧，好，那这考试的机会比较低，那主要是考第一项但书这个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我们先看下面52年这个判例，虚位设定抵押权乃双方通谋而为虚位意思表示，依民法87条第一项规定，设定抵押权当然无效，与得撤销后使无视为无效者有别，故虚位设定抵押权虽属意图避免强制执行，但非民法244条所谓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撤销的债务的行为。这记得吗？这问题在什么？通谋虚位跟244条的撤销诉权会不会竞合？不会。为什么？通谋虚位就直接无效，没有撤销的必要。会谈244条撤销诉权的情形一定是什么？不是通谋虚位，然后你侵害你的行为，侵害债权权利，债权人申请法院来撤销，懂吗？这个问题我们在之前哪里讲过？第一页，你看一下第一页， 你记得吗？第一页我们在谈解题的时候，上面的第一题九十二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问题，有没有？他先问你何谓通谋虚伪，何谓债权诈害行为？通谋虚伪的效果是直接无效，债权诈害行为是依照244条申请法院来撤销，但是撤销一定是针对什么？已成立生效才有撤销的问题吧，对不对？所以像九十二年司法官这个题目，假设你认为说这个逃避强制执行的通谋虚伪假买卖是一个通谋虚伪，这个假买卖是一个通谋虚伪的话，那你就适用通谋虚伪无效即可，不需要撤销。如果你认为题目所讲的这个情况下不是通谋虚伪，当事人真的有做这个买卖的意思的话，那你就要申请法院来撤销，好吧？两者间我想这个逻辑上是不同的，不同的。所以回来这边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判例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好，这是比较简单的，你来看下面这个争点，这争点打五颗星。这个争点打五颗星，这个争点很重要。你来看这个争点怎么讲？民法87条第一项但书规定，我刚不是已经画起来吗？不能以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对不对？这怎么解释？这个善意第三人要怎么解释？学说上，这学说讲的是王哲烈老师，他的民法总则引了这一段话，但很多人看不懂。我现在解释，这段话怎么意思？你看哦。王老师说，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当事人跟他的盖瓜继承以外的第三人，就该表示的标的新取得财产上的权利义务，因为通谋虚伪表示无效而必受变动者而言，如虚伪买卖标的的受让人、设立抵押权之人，但不包括虚伪买卖标的的承租人，因为租赁契约效力本不受通谋虚伪表示的影响。这王老师的书上，他去解释这个不能对抗无效，无效不能对抗的善意第三人这个第三人的范围，这样看看不懂，对不对？我画个图。这个想睡觉的就振作起来，这边你 miss 掉就没有了。你看啊，我的事实我叙述一下，想睡觉振作起来。你看啊，甲有房子一间，现在债权人要来查封，所以通谋虚伪甲买卖到你这里来，债权人要查封房子，所以甲就跟你通谋虚伪甲买卖就设定过来。我们说通谋虚伪无效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无效，而且共同瑕疵，依照87条第一项规定是无效的。注意接下来的事实哦，乙死亡，我说甲乙间现在的法律事实，你们叙述一下。他的状况就是目前房屋的所有人是谁？甲，但是登记名义人是谁？乙，因为当时通谋虚伪甲买卖，所以有办登记嘛，对不对？甚至房子的占有也在乙的占有中，在乙占有中，而且登记乙是所有权人，但事实上所有权人是甲，对不对？好，接着，乙死亡，丙继承，丙善意不知情。这边讲的善意指的是针对甲乙是通谋虚伪这件事，他不知道，懂吗？所以丙会认为爸爸乙真的是跟甲买这个房子，他不知道是通谋虚伪，好吗？所以丙善意，他去继承。再来，下面我分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丙把这个房子就出卖移转所有权给丁，丁给善意，大家都善意。第二个情况下是丙把这个房子怎样？为了跟物借钱，消费借贷474，对不对？为了借钱，所以呢，设定抵押权 给物来担保这个借贷啊，借钱嘛，借钱要设立抵押，那物呢，物也善意，大家都不知道，这是偷摸虚伪。第三种情况是丙把这个房子出租过来给己，也交付给己占有，己也善意啊，所以丙丁戊己都善意了，都善意。现在你先不要管偷谋虚伪意思表示八十七条第一项单独说不能无效不能对抗善，你先不要管这个问题，我先问你善意取得的结果怎么样啊？大家学过善意取得嘛，对不对？好，土地法四十三条是不动产，好，请问你谁可以主张善意取得？我问这个问题，先不要管八十七条第一项单独，你先管善意取得就好，谁可以来善意取得？那现在甲乙间没有问题，对不对？第一个丙会不会善意取得？你会筛选，为什么不会？因为是继承，继承为什么不能筛选？丙有善意啊，丙若不知道，他也信赖登记哦。丙也信赖登记哦，丙信赖什么登记？丙要继承，要办继承登记，对不对？啊，他去看那个 A 屋的登记名簿，登记所有权是谁？是谁？乙啊，登记是乙啊，当时甲乙不是有登记过去吗？所以登记的所有权是乙啊，所以丙就认为说，对啊，房子是乙跟爸爸跟甲买的、啊，丙也是信赖法院的登记哦，丙可不可以善意取得？可不可以？不行，为什么？理由是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啊，可不可以善意取得？可不可以善意取得？不行，为什么？没有交易安全的问题。什么时候有交易安全的问题？丙没有什么，他没有跟乙交易，善意收让的前提要有公信原则，对啊，登记啊，那大家都了解状况是怎样，但是要很清楚的把它叙述出来，怎么讲，很简单，善意取得，刚同学讲没有错，他是不一定是保障交易安全嘛？你讲过对不对？那当时我在讲到善意取得，我们什么时候才会写到善意取得？一定会先讲到无权处分，对不对？我说看到无权处分，你要写到善意收让。当时我都反过来提醒你，你要写善意收让以前，你要先确定有没有无权处分。无权处分在讲的就是一个交易行为里面发生的问题，对不对？这一边。乙死亡，丙继承，最大的问题，丙为什么不能善意取得？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乙丙间根本没有无权处分啊。乙丙间为什么没有无权？哎，什么叫处分行为？是要让标的物得上变更，那个才叫处分行为，对不对？那一般来讲是移转啊或设定，这种才叫处分行为嘛。这一边根本就没有交易，根本没有做处分行为，没有处分行为就没有无权处分，没有无权处分就不可能会有善意取得，可以了解吗？所以你看到无权处分，大家都很直接说啊，那检讨一下，不善意取得。但反过来要提醒你，大家很喜欢写善意取得，好啊，但是你要先确定他有没有无权处分，因为有无权处分才有交易安全保护的问题，好吗？所以这边乙丙间死亡继承只是个单纯的事实的发生而已，它不是个交易处分的问题，好吗？所以乙死亡，丙就算善意，丙能不能善意取得？不行，好，到目前是没有问题。好，可是问题是丙也会办什么？丙也办登记啊，对不对？继承要办继承登记嘛，所以丙也办继承登记，然后登记为现在目前的所有权登记为谁？丙，但所有权是谁？还是甲？可以了解吗？所以到丙目前为止的状况是，所有权的仍然是甲，但登记的所有权的变成是丙了。然后本来登记是乙嘛，那死亡办继承登记的时候就会登记为，而丙取得所有权，理由是因为继承，可以吗？但是是我说登记只是个事实上事实行为而已嘛，事实行为本来就登记就登记了嘛，了不起是图像的问题而已，对不对？好，所以到目前的状况是，所有权仍然是甲。但丙登记为所有权人，现在有三种情形。第一个是丙把这个土地叫什么？就出房屋就出卖移转过来给丁，买卖契有没效？有没效？买卖契有没效？有效，为什么？负担权不由处分权必要，背下来，负担权不由处分权必要。物权行为呢？这个呢？效力未定为什么？好，一一八第一项无权处分，对不对？啊，金钱移转呢？有效，啊，钱是丙，钱是丁的。看到无权处分，这就是交易啦。看到无权处分，想到什么？善意收让，丁是善意，所以呢，丁善意。再来，有没有公司外观可以信赖？有，因为当时我说丙登记为是所有权人，他有办继承登记，所以丁可以主张什么？ 依照民土地法43条的规定来什么善意取得。这边我再跟他澄清一次哦，很多人跟我说，老师因为丁善意取得，所以这个行为变得有效，对吗？因为是善意取得，所以这个行为，这个物权行为变得有效，这样对吗？不对啊，这样套套逻辑哦。那如果它有效，那干嘛要善意取得？你懂？这个逻辑的顺序是，这个行为是一个无权处分，它效力未定，所以才有谈丁有没有善意取得的问题。而丁是善意取得的，是什么？是一个基于法律规定的直接性的取得，法律规定让我取得，所以它是寄售还是原始取得？原始取得哦，取得这个干净的所有权哦，新的所有权哦，懂吗？所以你不能够说丁是因为这一个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变成有效所以取得，不对，这个行为从头到尾都是什么效力未定的啊，正因为它都效力未定，所以丁不能够因为物权行为而取得所有权。丁是怎么取得？法律直接规定取得，所以叫原始取得，好吧？好，再来。好，这是第一种情形。第二种情形，我现在不同类型。假设丙不是出卖给丁，丙是把它拿来借钱，借跟物借钱，设定抵押权过来给物，消费借贷契约有没有效？有效，因为负担行为不予有处分权，这跟他没关系嘛，对不对？再来，这一个设定抵押权的行为有没有效？哎，我问你，抵押权怎么设定？我再提醒你一次。抵押权要怎么设定？第一个，抵押权也是一个物权行为。我说什么叫物权行为？什么叫物权行为？造成物权什么？得上变更，物权有几个？四个，完了，八个，四个差不多，我想八个哦，对不对？抵押权是其中一个了啊。除了所有权以外，大概你考试最常看到是抵押权。啊，所以抵押权的发生也是一个物权行为哦，对不对？那它是个不动产，对不对？所以是个不动产的物权行为。所以做不动产的物权行为，第一步要先有什么？先有什么？做一个不动产物权行为，第一步当事人要先怎样？签一个什么？物权契约啊，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物权契约要满足哪一条的规定？760条规定要干嘛？书面。之后以登记作为什么？作为它的特别生效要件，对不对？这个登记就不是登记所有权，它是登记什么？抵押权。所以对照到刚刚这边所有权的移转这边来，说明这个所有权移转的758，它同样会有一个物权契约要书面，同样会有登记，只是它的物权契约里面跟登记写的都是所有权，而这一边的物权契约跟登记写的都是抵押权，好吧？我们之前举例都举所有权，导致有人会说老师758讲的是现已是所有权，我说没有没有这样讲，只是举例我们都举所有权，但抵押权也是同理可证，好吧？好，下问题来，那这个物权契约效力如何？这个物权契约效力如何？效力如何？效力如何？效力未定，为什么？好，118条，好吧？谁可以设定抵押权？有人让所有权人才可以设定抵押权，懂吧？那现在丙不是所有权人，他在人家的所有物上设定抵押权给别人，那显然是无权处分嘛，好吗？所以这时候呢？这一个物权契约会什么？会依照118条第一项的规定，它会什么？会效力未定啊，对不对？然后呢，看到无权处分就要想要什么？善意说让物现在是善意，再来有没有公司有没有公司外观可以信啊？有，这边的公司外观是什么？是丙登记为什么？所有权的，不是登记抵押权的，丙登记为所有权人，所以他可以信赖丙是有设定抵押权的处分权，所以物这个时候可以主张土地吧？43条规定善意取得，请问你物是善意取得什么？抵押权。所以如果你是甲乙丙物这一条线连下来的话，现在的法律状况是什么？所有权的仍然是甲，但甲的所有物上有一个物的抵押权，变成这样子，担保什么？担保这个消费借贷契约。日后如果丙不还钱，物可以什么？实施抵押权来拍卖什么？拍卖甲的 A 物。价金可以先拍卖的价金可以优先受偿，可以吗？好，再来。好，这个是抵押权哦。第三个，假设是甲乙丙己这条线，租赁契有没有效？有没有效？租赁契当然有效啊，负担行为本来就不有处分权必要嘛，对不对？租赁契一定有效。好，现在的法律状况是什么？我说这边哈，我先问他己会不会善意受让？几会不会善意受让？几也善意哦，会不会善意受让？几说我取得房屋占有啊，我也善意受让啊。这边 解答，如果你三一双，游戏就结束了 ，game over 了，好吧？好，几会不会三一双？不会，为什么？因为我说过善意受让的前提是什么？有无权处分，无权处分代表处分行为有物权行为，这边有没有物权行为？我第一堂课就在跟你讲这个问题了。你这边如果这样话，七五八，游戏就结束了。你觉得无权处分一八几善意有公示外观，所以他是善意取得，善意取得什么？善意取得什么？你跟他租个房子，你会善意取得所有权吗？有这么好的事情吗？好吗？没有哦，没有。租赁里面我说交付只是一个是行为，关键在于当事人间根本没有物权契约，因为没有物权的上面根本，懂吗？交付占有只是了不起是怎么占有事实的改变而已，可以吗？那我问你，甲乙丙己现在的法律关系你要怎么叙述？房屋所有人是谁？甲，占有人是谁？己，甲能不能要求己返还？甲对，假设甲对己主张767，可不可以？767，我说两个要件，第一个甲是不是所有人？是不是？是，己是目前占有，己的占有本权是什么？租赁，租赁是什么？债权契约，债权契约只有相对效力，所以甲能够对己主张767。你说他老师他己怎么办？己要哭啊，己找谁哭？找你的契约相对人哭，找丙哭。己找丙主张什么？租赁的权利瑕疵担保，好吧？我们到租赁契约会讲，租赁有权利瑕疵担保的问题，所以这边己对丙比较主张436条瑕疵担保，好吧？可以吗？就你找你的契约当事人主张了，但你没有物权效力。好，这个是善意取得的情形哦，好吗？这个东西你要了解，你来看87条第一项但书，这王哲林老师的说法，你才会了解。王老师的说法很简单，很简单。谈这问题前，你先翻过来，你先看53页上面这个证点，这证点看完，我们再回来看这里。这边他问你说，民法87条第一项暂住规定，不得以其无效对象善意善人，跟善意取得的规定在适用对象跟法律效果上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法律效果有何不同。这之前同学问过我问题，我说等到讲到这边之后你再来问。你看哦，好，一样哦 ，A 屋通谋虚伪假买卖，无效无效，对吧？乙把它出卖给丙，并移转，这是善意取得最标准的例子嘛？就是甲跟乙通谋虚伪假买卖，登记到乙这里来，对不对？好，乙现在呢，无权处分把标的物卖给丙，买卖契约有效，这是118第一项无权处分，这精神原则有效，丙是善意，所以我们说什么？丙善意取得是依照土地法43条规定善意取得，标准例子是这样，对不对？对不对？接着你看，如果我们现在不要用土地法43条，我们用民法的87条第一项但书，结果会是如何？87条第一项但书说，通谋虚伪意思表示不是无效吗？不是无效吗？重点是这个物权行为无效，导致乙不能取得所有权，对不对？对不对？好，条文说你们的无效，通谋虚伪的无效，不能拿来对抗善意第三人。假设丙这里是指的就是条文所称的不能对抗的第三人的话，之前我们在讲到法人就有看过不能对抗、不能对抗的字眼嘛。民法上不能对抗的字眼非常的多，民法你看到不能对抗的字眼指的意思是，因为现在注意哦，因为现在不能对抗丙，所以丙可以主张，只有丙可以这样主张。丙可以主张什么？你们的无效不能对抗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主张你们之间无效的法律行为是有效的。就这样，那我倒问你，到底这个行为有没有效？无效，它是无效的。但因为不能对抗丙，所以不能对抗的那个善意第三人丙可以主张，只有他可以这样主张哦。你旁人跟你无关，你不能这样主张哦。丙可以主张什么？你们的无效不能对抗我的意思，就是我可以主张你们的行为是有效的。如果丙可以主张甲乙间的通谋虚伪对他而言是有效的话，就代表丙可以主张处分的时候谁是所有权人？乙啊，对的，因为丙不是可以主张甲乙间最少可以主张这一个物权行为是有效吗？这个物权行为有效，代表丙可以主张乙是所有权人，丙可以主张乙是所有权人，代表他可以主张这一个乙处分过来给他的这个处分权变成是什么？变成是一个有权处分，不是吗？对不对？那 朱尔丙可以主张乙丙间的这个处分权是有权处分的话，丙不就取得所有权了？丙就基于这个处分行为取得所有权了，可以了解我意思吗？好，两次哦。善意取得跟87条第一项但书，在这个例子里面都能够让丙取得所有权，但理由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如果是善意取得的情形的话，丙是怎依照什么样取得所有权？法律规定我讲过了哦，这行为是一个无权处分的行为哦。丙是依照土地法43条不能要取得所有权，是一个新的所有权，原始取得。反正丙若主张通某缺不能对抗他的话，就代表丙可以主张甲乙间的通某缺是有效的，是有效的，对吧？丙可以主张甲乙间的乙什么乙有取得所有权，就代表丙可以主张乙处分给他的这个处分行为是有权处分，因为乙是所有权人的话，这个行为就变有权处分了，有权处分就变成有效，有效之后丙就什么基于这一个处分行为而取得所有权，同意吗？懂吗？所以如果你是基于这一个处分行为取得所有权，就是基于法律行为取得，一般我们民法上说基于法律行为才取得的话，是一个寄售取得。寄售取得就是你取得是从别人那边移转过来的所有权啊，好吧，那上面本来有的负担会跟过来嘛。反之我是依照法律规定来取得，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一般而言都是一个什么原始取得，原始取得，取得是一个什么新的新发生的所有权，新发生的权利。上面这个情况下是87条第一项但书适用之后的结果，下面这个情况是什么？是土地法43条适用之后的结果。我问你，你是丙的话，你希望主张哪一个？那下面呢？原始取得比较好嘛，对不对？新发生的所有权当然比较好。所以对丙而言，对丙而言，几个理由啦。一方面，第一个，善意取得是物权的规定，它应该要优先于总则的规定，因为87条地方都是总则嘛。哦，所以物权的规定应该要优先于总则的规定。然后呢？就丙而言，就善意的相对人而言，主张善意取得会比主张87条第一项但书就来得好一点，因为它是原始取得，懂吗？那87条但书只是一个寄售取得而已。所以通说主张当两者竞合的时候，虽然都是让丙取得所有权，但是理由构成不一样，对不对？方法不一样，对不对？理由构成不一样，对不对？通说主张两者竞合的时候，善意取得优先，好吧？好，善意取得优先。好，所以这个考试的时候，当然主要以什么？假设出这个通谋虚伪的情形，当然主要以善意取得的来作答。最后再补一句话说啊，依照87条第一项但书也可以取得，就可以了，不需要主要不需要以87条第一项但书为主要作答的对象。好吧，当两者竞合的时候，当两者竞合的时候，原因是因为第一个物权的规定，第二个呢是善意取得会原始取得了，好，以法律规定取得比寄售取得要来的好。好，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争点里面所谓的法律效果的不同，对不对？同学问我，老师，那这样87条第一项但书把它删掉就好了，留它何用？留它何用？一般我把这两者竞合的，我们题目我们争点不是除了问法律效果，还问你什么？适用对象，对不对？适用对象，对不对？这适用对象我喜欢这样画图。哦，这是土地法43条，不动产啊，动产就是801+948。这善意取得，对不对？这全部是善意取得适用的范围。如果你对照到87条第一项但书，它可能是这样。哦，这样子，这是87条第一项但书。为什么？为什么？来，首先这个图表现出来两者高度重叠，好，有87条第一项但书的场合大部分都跟善意取得重叠，同意吗？同意，对不对？好，所以红色部分是高度重叠的，高度重叠的，这都高度重叠，重叠重叠。好，我们刚刚上面举的这个例子就是重叠这部分例子，好吗？两者在重叠的时候善意取得优先嘛，对不对？好，这个图反映出来第二个力量的第二个特色在哪里？在于善意取得的情形未必会跟87条第一项但书重叠，换言之，还有很多是没有87条但第一项但书适用，但是它是善意取得的情形。废话，为什么？善意取得只要乙是无权处分就够了，至于乙为什么没有处分权， 那可能性太多了。譬如什么，这个例子，这边这个例子只是什么？哦，因为通谋虚伪，所以乙没有处分权，这是其中的一个可能性而已，懂吗？其他你说没有处分权的情形，那太多了。动产，甲把车子借给乙，然后乙把它卖掉，他也没有处分权啊，了解吗？或者是说不动产或动产里面，不是因为通谋虚伪，是因为88条第一项意思表示错误，然后甲撤销，它也无效啊。92条诈欺胁迫撤销之后也是无效，无效都会导致乙没有处分权。所以乙为什么没有处分权，在善意取得地方是不处理的，只要乙没有处分权，有公事外观就足够，懂吗？那其中会跟87条第一项但书竞合的情况下指的是什么？它是因为通谋虚伪无效，所以没有处分权的这样子的情形，这样可以了解吗？好吧，啊，所以善意取得那个范围太广了，那个只要乙是无权处分就算了，就会有善意取得的可能。那如果说乙问之所以无权处分，之所以无权的原因是因为他跟甲之间这个是通谋虚伪导致乙无权，那这是其中的一种类型，他才会竞合，好吧？好，这是反映出来第二个点。反映出来第三个点是，哎呦，但是他还有存活的空间哦，这里哦，你看刚刚我们说87条第一项但书，如果是跟善意取得竞合的话，善意取得优先嘛，那就代表它没有存在的空间，对不对？那它存在的空间的这个地方指的一定是什么？只能够适用87条第一项但书，而不能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形，同意吗？哎，什么地方不能适用善意取得？记得吗？记得吗？我们讲过一个不能适用善意取得的情形，哪个情形？准物权行为，记不记得？哪一页？来演回一下。准物权行为，准物权行为。好，35页上面有没有？35页上面当时在帮你整理公事公信原则，有没有？当时有提到准物权行为是没有适用，对不对？因为它没有公事外观嘛。所以回来这边，假设我这个例子怎么举？假设我这样举，我说甲对 K 有一笔债权，对不对？通谋虚伪，因为债权要来查封嘛，查封是只要有价值他都会封，所以动产会封，不动产会封，债权他也照封不误啊，对不对？啊，这时候甲赶快什么？通谋虚伪，甲买卖债权，294，买卖债权到乙，对不对？好，移转到乙这里来，然后乙呢，假设后来把那个债权无权处分，294，过来给谁？给丙，丙也善意。假设这样的情形，这时候呢，甲乙间通谋虚伪吗？无效，无效。乙不是债权人，对不对？乙没有取得债权，那乙没有取得债权，他把债权出卖给丙，叫做无权出卖他人债权。无权出卖他人债权，买卖契约是什么？有效。但这一个债权让与是一个准物权行为，它是什么？118第一项不是无权处分吗？记得吗？对不对？金钱移转最有效。那丙如果善意的话，丙能不能主动善意取得？不行，为什么？因为善意取得是公信原则，公信原则必然要信赖法定公事外观，债权让与的准物权行为没有法定公事外观可以信赖，所以他不可能善意取得。所以这边他要主张善意取得不行，那我求你，他可不可以主张民法87条第一项但书？可以哦，这边主张87条第一项但书，结果变什么？你看啊，丙主张甲乙间不是通谋虚伪吗？通谋虚伪不是无效吗？无效不能对抗丙，就代表丙可以主张甲乙间的债权让与是有效。丙可以主张甲乙间债权让与有效的话，他可以主张乙是债权人。如果他可以主张乙是债权人的话，那乙处分给丙的债权让与这个行为就变成什么？变成是有权处分，对不对？啊，丙就取得债权，这样可以了解吗？但这个情况下不能够善意取得，所以他是学说上讲说87条第一项当中它存在还有意义的地方啊，哦，你要帮他找存在的理由，好吧？那他存在的理由在这里，不然其他他跟善意取得一竞合，善意取得难道优先吗？这样可以吗？好吗？所以这是适用范围上不一样的地方，哦，它有趣的地方。好，那这问题了解，我们就来回来上一页的问题，回来上一页的问题，回来这个图。 个图我们刚刚讲过三一取得，对不对？现在我们讲义上不是有王哲元老师他对第三人三一第三人这个第三人概念的解释吗？很简单，王老师解释这个三一第三人，你在结果上就认为他希望把它解释成跟善意取得的范围相同。换言之，谁在我们判断上可以善意取得的，他就是这里的善意第三人。解释上没有办法善意取得的，他也不会是这里的善意第三人。除了王老师没有提到那个准物权行为之外，好，你再来把这个王老师的这个定义看一次，你看哦，我们把它对一下，看是黑板的谁。他说这个善意第三人指的是什么？指的是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的当事人。这当事人讲的是谁？甲跟乙嘛，对不对？好，第一个不会是甲乙，第二个也不会是谁？他的盖瓜继承人，但是是谁？丙。他说是这一些人以外的第三人，代表甲乙丙都不会是这里的善意第三人啊。确实他们也不是善意受用的人嘛，对不对？再来，就该表示的标的新取得的财产上权利义务，因为通谋虚伪表示无效而必然受到变动者而言。他说指的是这些人，满足这个要件的人，例如什么虚伪买卖标的物的受让人，黑板的谁？丁。而丁是这里的第三人，三一第三人。再来还有呢，设定抵押权的人就是物，而物也是这里的三一第三人，但不包括谁？该虚伪买卖标的的承租人是谁？几楼？不包括他啊？为什么？因为几租赁契约的效力本来就不受通谋虚伪表示的影响，没有错，租赁契约本来就一直都有效，只是你本于这个租赁契约，你都只能对谁主张？你都只能对出租人丙主张，你不能对甲主张，差在这里而已，可以吗？所以王老师这边讲的，他说不能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这个善意第三人，王老师等于是限缩他的范围哦。第一个，他说当事人绝对不是；第二个，这一些当事人的盖瓜继承人也不算，丙也不算，懂吗？再来，他指的是有新取得的权利会因为通谋虚伪无效而受到变动的人而已。那丁当然是，物也是，但己不是。那种因为己的法律地位本来就是一样的，你本来就只能对你的出租人主张你的租赁权，好吗？可以吗？所以你看，照这样解释到后来的结果，刚刚我们判断可以善意取得的人，他也可以主张霸气的地方贩书，然后他跟善意取得竞合的时候，谁优先？善意取得优先，变得没有用。不能够主张善意取得的，像丙跟己，他也不会是霸气的地上贩书的第三人，好吧？那这样解释的结果目的是什么？因为我刚刚说过，我说善意取得跟霸气的地上贩书最后都会让谁？丁或物取得权利嘛。如果你说善意第三人的范围很广，然后呢，不包，当然包括到很多不能善意取得的，比如丙跟己都可以的话，那你会把善意取得为什么会排除丙，为什么会排除己的这个立法一直会架空掉，原因在这里，好吧？所以他希望尽量让两者在什么适用范围上会一致啦，所以他去限缩这个什么善意第三人的范围，排除掉丙也排除掉己，可以吗？好吧，是这个部分。好，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来翻过来，我们看53页下面这个95年律师，我们题目很多哈，考古题很多，你看这个题目。假设甲为了避免其所有的房屋被债权人查封，予以通谋虚伪意思表示，然后呢，将该房屋以买卖方式过户在乙的名下，大约一年之后，乙将这个房屋出售给不知情的丙，并已完成登记。是说明理由，小亮下列问题，把图画一下，这法律行为效力类型的考题，对不对？来把图画一下。甲为了避免房子被查封，跟乙通谋虚伪，事实都是一样的，将房子以买卖的方式过户在乙的名下。好，甲有一个房子，好，怕被查封，以买卖方式过户在乙的名下，通谋虚伪，并完成登记。好，大约一年之后，乙把房子出售给不知情的丙。他还付钱，好，并完成登记。我题目没有讲钱， 就不要多事，请擦掉。好，假设这样子。好，问你第一小题：丙非明知甲乙间，非明知就什么？他不知道。好，丙是善意的哦。我说民法上的善意就是不知情嘛，对不对？丙善意不知道甲乙间的通谋虚伪表示，但有轻过失而不知道。甲可否向丙请求房该房屋的返请求该房子是返还？若丙非明知甲乙间通谋虚伪表示，但为重大过失，哎，题目我说看到善意恶意，看到是不是有没有过失，都是关键字，对不对？所以你把第一小题里面非明知要先圈起来，后面的轻过失而不知要圈起来，这都是关键字。然后第二行最后面重大过失而不知也要圈起来。甲能不能跟丙请求房子的返还？这题目问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有水准。来，甲乙间通谋虚伪不是无效无效吗？87条第一项吗？对不对？所以代表乙没有取得所有权吗？好，乙没有取得所有权，所以他出卖丙遗产所有权给丙，那就是一个什么？无权处分哦。所以买卖契约有效，物权行为是118第一项的无权处分，是不是这样？好，看到无权处分，想到什么？善意收让。好，丙善意。题目说丙善意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丙就依照土地法43条就善意取得了吗？现在问题在这里。那显然你看第一小题的题目里面，他在问什么？万一丙的这个善意取得善意是有过失的怎么办？这问题在这个地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跟他提过，说民法上谈到的善意跟恶意，恶意，民法上的恶意指的是什么？就明知嘛，知情，知情，明知，这一些就是你恶意，你知道这个事情嘛，对不对？那民法上的善意讲的，我说是客观判断，没有价值判断，是客观上来判断而已哦。善意讲的就是不知情，对不对？好，那你的善意讲的是不知情，这个不知情又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什么？你无过失的不知情，一种是你有过失的不知情。我说什么叫民法上的过失？过失就什么？应注意能注意不注意，对不对？那代表有过失的不知情，指的是我们认为你应该要知道，但你不知道，那就是我们条文常看到的什么？可得知，明知或可得知嘛，对吧？可得知，就是你应该要知道，但你不知道。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曾经跟他讲过，我说民法上对善意的人要保护，对恶意的人不应该保护，这是民法的原则。至于说那个保护的线，它有两种画法。第一种画法是黄线，是什么？它是这样画。这个画法的意思是什么？是什么？是你必须是一个无过失善意的情况下，我才保护你。如果你的善意是有过失，就是可得而知的情况下，我不保护你，不保护你，把它推到跟恶意相同。你在六法上面法条上面常看到说，但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就是黄线。明知或可得而知者不在此限，那就是黄线。另外一种线的画法是什么？绿线。绿线怎么画？绿线这样画。这一条线的画法的画法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它只区分你知不知情，只要你知情我就保护你，你不知情我就不保护你，你有过失的善意我仍然保护你，好吗？可以吗？有过失的善意我仍然把你当成是无过失善意一样，我全部都保护你，这是另外一种线的画法，可以吗？好，不过民法上你看到很多条文，它会规定说善意的明知者不在此限，或者说善意第三人可以主张什么权利，看起来好像条文只有写善意，只有写不要明知就好，但并不代表说有过失的善意就一定保护我，这还有学说跟实务发展的空间。就很多条文它看起来好像是画绿线，但学说可以把它解释成说有过失的善意也不应该保护，那这线就会跑到变黄线这里来。现在最棘手的是什么？善意取得。善意取得条文我们这一般讲说只要善意就好，对不对？但问题是有过失的善意可不可以善意取得，关键在这里啊。换言之，善意取得的善意要不要限于是无过失善意的情况下才可以，那是问题，就大家在炒绿线是黄线哦，对不对？条文看起来好像只有绿线而已嘛，但学说很多人认为说应该是黄线啊。大家争执点在于说，如果一个善意是有过失的善意，到底要不要保护它？因为我说过，你多保护丙一点，就牺牲谁？就牺牲了甲嘛，对不对？所有人跟善意取得人两者间有保护的问题， 这一边物权边的修正草案有表态，表态。物权边修正草案分成动产跟不动产。我们目前的三一取得动产部分，不是801加948吗？对不对？不动产部分不是土地法43条吗？对不对？那事实上，物权边修正草案在801、94，尤其948以下的条文动了很多的手脚啊，就是改了很多。因为那个条文本身我们以前都有不满意啊，不满意。那这次动很多，我们到物权会详细来讲。那土地法43的这个条文更麻烦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规定在民法里面。换言之，我们本来的民法没有规定不动产的三一取得，找不到条文，所以去借了一个土地法43条，这样感觉像借壳上市。因为这个条文其实本身讲一下，它也不是不动产三一取得的意思了。这个条文是简单一句话，他说：依本法所谓的登记有绝对效力，就这样。依照土地法所说的登记有绝对效力啊，但其实登记并不定有绝对效力啊。为什么？比如说甲乙间不是通谋虚伪吗？通谋虚伪不是登记到乙这里来吗？万一到时候甲现在说：哎，因为我们是通谋虚伪，所以我请求乙涂销。乙能不能主张说，土地法43条说依本法所谓的登记有绝对效力，所以乙甲就乱争？因为你有依照土地法当时登记我是所有权人嘛。所以我就真的是所有权人，可以这样讲吗？不对哦。所以大家都说依土地法登记的绝对要讲的是说涉及到第三人的问题的时候才叫做登记绝对效力嘛，懂吗？所以等于是这个条文其实也是借壳上市的，借壳上市而已。所以后来物权边修正草案是希望把它什么在民法里面明文规定，并把它规定的清楚一点。好，那就这个部分涉及到说善意第三人的善意要不要无过失善意这个部分，大家学术上争执的非常厉害。在动产三一取得的948条这个地方，立法者在草案里面啊表态的做法是重大过失的善意不保护。那换言之，不是重大过失的善意就什么就保护哦。所以它的线在哪里？这红线更细致。因为民法上的过失有几种？很多种，对不对？民法上的过失最严重的过失是什么？抽象轻过失嘛。你看过失又分为抽象的轻过失，抽象的轻过失，再来是具体的轻过失，再来又有重大过失，对不对？里面最严重的过失是什么？是重大过失嘛。哎，什么叫重大过失？显然欠缺一般人要有的注意。什么叫具体轻过失？就是没有跟自己处理自己事务同仁的注意，这会稍微再高一点。最高的是什么？创新过这种就善良管理人。所以物权边的修正草案什么是踩红线，他这样切，等于是你只有轻过失的人，轻过失的人不管是抽象的具体轻过失，我一样让你三一取得，我保护你。你有重大过失，因为民法上的重大过失常常把它堆丢到什么跟恶意差不多了，那重大过失部分呢，我就不让你三一取得，是这样子，可以吗？那所谓的重大过失像什么？那比如说啊，我全身看起来就是一副很穷的样子，然后我签了一台法拉利，说我要卖你法拉利，你不会起疑吗？你不会觉得怪怪的吗？说我看起来这么穷，怎么会有一台红色这么漂亮的法拉利呢？会不会是 A 来的？等等，懂吗？就是你对于他是无权处分的这件事情，假设你有一个什么稍微加以注意就能够发现的话，而你不发现，你可能被认为重大过失了，这样可以吗？因此，动产的善意取得修正草案是采什么？重大过失不保护，轻过失保护的立场，好吧？哎，这是动产哦。但我们这题目是什么？不动产。这题目竟然考到这个地方来，懂吗？好，不动产的部分尴尬了。不动产部分有没有类似像948条修正内容里面说重大过失不能善意取得？没有，懂吗？不动产里面完全没有，完全就只有讲善意，而没有再提到重大过失不能善意取得的问题。那这边就有两种讲法，一种讲法是什么？重大不动产的部分也要什么做跟动产相同的解释，就是红线。另外一种讲法是什么？这是立法者有意的不规定啊，对不对？他有意的认为说重大过失的部分也应该善意取得啊，所以他采的是什么绿线，懂吗？采红线，黄线红线绿线，懂吗？有只有这三个颜色，不好意思，黄线红线红色跟绿色，哪一个对丙最有利啊？这样讲好了，哪个对丙最有利？绿色啊，绿色保护最多嘛，对不对啊？黄色保护最少嘛。那现在动产部分采红线的意思就是什么？就说丙如果有重大过失，你就不能善意取得，但你有轻过失可以。现在问题是不动产的修正草案没有就这个部分做明文的规定， 那到底解释上要把它解释成跟动产的红线一样，还是说就只要善意就好？只要善意就好，那就变绿线哦，对丙就更有利喽。来说，目前看来比较多的讲法，像是后面这个讲法，就是立法者故意不规定。故意不规定的意思是应该采绿线，而不是红线。为什么？第一个，如果你要采红线，那你就规定一下就好了嘛。反正现在不是草案吗？但是最新出炉，今年七月才出炉的草案，不动产部分也没有规定。好，那我们去想一下理由是什么？如果说不动产采绿线，动产采红线，那哪一个动产跟不动产的比，哪一个保护比较多？不动产保护比较多，对不对？等于是不动产的丙可以受到绿线的保护比较多，动产的丙只能受到红线的保护，它比较少。那为什么不动产要保护多一点？很简单，因为不动产的公信原则是现在什么？登记，登记是谁的行为？国家机关，对国家机关登记的信赖，那个信赖要有什么？比较高程度的保护了，不然大家都去质疑国家机关的登记，那登记就不要做了。好，但动产里面的善意取得的信赖，只有信赖什么？占有并交付，这是私人间的行为，懂吗？那那一种丙要负担比较高的什么注意或者查证的义务，懂吗？所以重大过失的部分我不保你，但在不动产的地方，你信赖的是国家机关的登记，登记应该什么具有绝对效力啊，懂吗？那你说这个时候如果有重大过失，就是一般人应该注意就能够注意到说国家机关登记是错的话，那不得了了，了解吗？等于是我要去质疑一个我看地震机关登记的结果，那我们不能够去期待丙能够做这样的动作，懂吗？所以在不动产，因为丙信赖是个国家机关的登记，登记要什么？那个信赖是更值得被保护，好吗？所以你只要信赖这个登记，你善意的话，那你就可以主张善意取得，不用再去说要不要无过失了。所以采绿线，好吗？所以这个是一个立法严格上面的问题。我们现在物权会讲，结果居然95年也考出来啊！所以再回来看第一小题，他怎么讲？他说：“丙非明知就善意，对不对？”好，丙对于什么？丙对甲乙间的通谋行为是善意，但是他是轻过失。那甲能不能跟丙请求房子的？甲跟丙的房子绑完就是什么？主张什么？767嘛，对不对？那如果重大过失的话又如何？甲能不能跟丙求房完？这一边在不动产的地方，当然有两种，我说有两种看法啦。第一个，轻过失的部分，丙一定可以善意取得，这一点没有问题。轻过失不管动产不动产，一定善意取得，好吧？那题目特别在问后面部分，问你重大过失请来什么？显然居心叵测，对不对？对吧？他就希望你就轻过失跟重大过失的部分来做个比较。那重大过失的部分就是争议点，对不对？懂吧？那这部分，学上我刚讲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说要跟动产部分做相同的解释，另外一种看法认为说不应该跟动产做相同的解释，而是什么？只要善意，就算有重大过失善意，也应该善意取得。这样可以了解吗？那如果你讲后面这样的看法的话，怎么样？管你是轻过失或重大过失，丙都可以主张他善意取得，甲就都不可以跟丙主张其他方案，可以吧？那我想如果你用87条第一项单数来解决的话，也应该做相同的解释，跟善意取得要做相同的解释，啊，你对这个善意第三人，你要不能无效，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嘛，对不对？这个善意第三人如果是在动产的情况下，解释上应该什么？重大过失的善意第三人也不能够主张，好吧？那如果是不动产呢？只要你善意就可以了，哦，只要你善意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我想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所以有点水准，有点水准哦，就是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好，结论上就是什么？就是丙都善意取得，对不对？奶奶，你再看第二小题。如果丙又把房子交出售，并出售给知悉甲乙间通谋行事是丁，并已完成登记，甲能不能跟丁请求返还？题目记得问，丙再把它卖给丁，丙已转。重点是丁是恶意的。丁是恶意的，请问你甲能不能跟丁请求返还？请问你丙丁间买卖契有没有效？有没有效？有没有效？有效。物权契有没有效？有没有效？啊？效力未定，已经习惯了，习惯效力未定了吗？刚不是说丙这边丙能不能三取的？有啊，不是土地法43条三取的吗？所以丙丁间的物权契有没有效？有效。为什么？因为有处分，有处分权，有权处分，好吧，好吧。那当然这边你跟我说，老师，我觉得丁恶意耶，不应该让他能够取得所有权， 你说因此我在方法论上我要什么去类推适用118第一项无权处分，当然不能取得。那你是学者啊，学者你可以说吧，对吧？学者你有你的讲法，但是我说从逻辑上的推演下来，结果丁应该也取得所有权，原因什么？因为有权处分啊，只要有权处分，管理善意恶意都没有差了嘛。但是你说结果上我觉得这样不合理，因此说某某老师采取什么见解，那么要类推适用118第一项不能让丁取得，那 OK， 那是学者的讲法，好吧？我不能说你错，我只说你，这是一种讲法，一种说法了，一种学说上的讲法，好吧？但是我说从逻辑上推演的结果，丁是应该可以取得所有权，好吧？好题目，好题目，好，这是善意取得。好，这是53页的地方，休息一下，等一下往后面看。我们今天只要把56页可以讲完就下课，好吧？56页可以讲完就下课，好，休息一下。